身边的他待我好，为我好，最怕太快给他拥抱。假使彼此运气不是太好，爱上也最终苦恼。这边的他待我都未算差，也试过乱想出家，结果他恋上别人，好将来到家走过总要回家。单身都不是那么大痛苦，爱错却如此可恶，人后悔才算苦。太害怕宁静会围住我缠住我，这么不勇敢才令我心急间错人，营造了紧张的气氛。原来孤苦都需要哑忍，谁需要贱卖缘分，最初的一个吻开心半晚，但却后悔终生。原来孤苦都可以哑忍，从前以苦哪来得分，当夜都不再怕种种人又难吸引。Oh